补充这个营养。另外，为什么要在秋冬天去推荐给大家呢？是因为枸杞本身它有一个暖的效果。 嗯， 您看啊，这枸杞看着就那么特喜庆， 嗯， 哎，红彤彤的，而且呢稍微带点这个橘色，看着就那么暖和。同时它里边的这个营养元素能够帮助我们去打好我们身体的一个根基，也就是说在这个秋冬天我们不断的消耗热量，不断的去这个散发热量维持我们核心体温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留下一些营养，以保证来年我们能够迅速的恢复到我们身体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另外这个说到枸杞啊，有些地方呢可能一年出好几茬儿， 嗯 啊，但是呢讲究的是要吃这个头茬的枸杞， 对， 是吧？ 头茬的枸杞呢，其实它相比于比如说第二茬、第三茬的枸杞，它第一营养的更加的丰富， 嗯， 另外呢就是头茬的枸杞，它其实就是个大啊，肉厚，比较甜，说白了就是口感比较好。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宇的中宁的这个枸杞呢，它和平常您吃的这个枸杞还有一点不一样， 嗯， 就是它是嚼着吃的枸杞。 哦， 哎，您看啊，一般我们在家里边或者说经常看到亲戚呀、同事啊吃枸杞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哎，泡茶， 嗯， 啊，把这个干干的、扁扁的这个枸杞泡成圆鼓鼓的， 对 对， 泡完茶以后呢，嗯，就顺着这个水喝下去了。 哎，因为你不泡它的话呢，你吃起来 对 特别硬，特别梗， 特别梗，而且， 哎，甚至有的还那个有点苦涩， 哎，有点干的那种感觉， 对，嗯， 是吧？但是今天这个吉宇的中宁枸杞它是不一样的， 嗯， 您不用泡，就是当葡萄干那么吃。 哦，就是白嘴吃， 白嘴吃， 哦， 它呢甜味没有葡萄干那么甜，但是带有着枸杞那种甘甜的感觉，而且啊它特别的有那种枸杞味儿，而且大小呢跟那个葡萄干的大小差不多，直接嚼着吃就没有问题，因为它里边是含有水分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宁夏中宁的这个枸杞啊，首先它个大，皮儿薄，甘甜的，这是一个它的口感的这么一个特点。 嗯， 同时您嚼着吃的时候呢，还真正的能吃到这个枸杞本身的这个汁水的味道。 嗯， 吃这个枸杞，嚼着吃的枸杞，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好枸杞。 而且它泡着的话呢，有些营养还会流失， 嗯， 是吧？这个的话呢，一点不糟践， 对 啊，直接搁在嘴里边嚼嚼，全都吸收。 您像我， 嗯， 哎，就是每天呢，就是一小袋儿，我每天就吃半袋，就是嚼着吃，当零嘴似的， 嗯， 哎，特别好，味儿也好呢，然后这个口感什么味道啊，都是特别， 嗯， 这个令人满意的。 对，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枸杞，您嚼着吃的时候啊，它外表有点发黏， 哦， 啊，为什么呢？ 软软， 不是它里边泡了糖了是什么的，这是它本身带有的这样一个粘多糖， 嗯， 啊，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枸杞的品质特别好。还有呢，另外不光今天我们说这个中宁枸杞它能够嚼着吃代表了它的优质，同时它还有一个证明，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奇遇的中宁枸杞它是特优级， 嗯， 啊， 哦，这是特优级的， 啊，特优级，嗯，在咱们国家啊，枸杞呢也啊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什么呀？特优级啊，下边有什么特级，在下面呢是甲级，在下边是乙级，这四个划分它是以什么划分的呢？基本上就是以重量还有它的口感。特优级的枸杞为280粒左右，50克，也就是一两， 嗯，那就个儿不小。 对， 嗯， 您看特级的枸杞就是370粒左右，甲级的就是580粒左右了，乙级的要900粒左右了， 嗯， 所以说呢他们这个每个等级之间呀，啊，差别还是挺大的，而且呢重量个头差的都挺多的。 没错， 您拿到手这个奇宇的中宁枸杞，您去看看，它真的是称得上特优级，它每一个枸杞都是跟小葡萄干大小， 嗯， 哎，那样的这么一个大小，也就意味着从种植品种到颗粒大小到品质再到口感，经过评委，经过官方部门一一去评定，它的质量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哎，那刚才李红给我们介绍了哈，今天这个枸杞呢它是正宗产地的，是吧？是 宁夏的，而且是它的标志性的产地啊，是中宁县的。 对， 另外呢，它本身是特优级的， 嗯， 而且能够白嘴吃，能够嚼着吃， 哎， 应该能达到这样水平的枸杞呢，肯定是不差啊。 嗯， 那么它价格怎么样呢？ 价格也是非常实惠，而且呢，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您买这个中宁枸杞拿回家以后，整个的秋冬天都能吃到， 哦、 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红枸杞140克一包， 嗯、差不多三两吧 啊，140克一包。那么这一包里边呢是20袋， 嗯， 每袋是7克， 嗯， 一共是5包，等于说是100小袋的这个红枸杞， 嗯， 每袋是7克的这么一个重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在这个20分钟当中啊，您只要拨打电话，20分钟之内拨打进电话以后，我们把这个组合再给您翻一倍， 嗯 啊，等于说呢是10包，每袋是7克的，等于说一共加起来是200小袋的这么一个红枸杞，200小袋，每一袋全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10大包。那么市场售价呢是499块钱，这个是在其余的这个中宁的它的线下的店里边49.9元一包，但是今天我们一共是10包的这个量，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299块钱和每一小袋1块多钱，这每一小袋老两口合着吃能够吃一天，自己吃能够吃2天， 嗯， 等于说呢，每天我光吃这个枸杞的钱也就是几毛钱。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关键是品质好、啊、 是的。 那如果大家想购买，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这个枸杞啊，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性温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哎，日常每天呢来一小点， 终究还是食品嘛。 对，它还是食品、 啊。而且这个枸杞它属于百搭的食品， 对、 啊，它不管你怎么吃，而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吃。 哎，您像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宁夏中宁的这么一个正宗的可以嚼着吃的枸杞，嗯、像我呢就比较懒，有的时候呢我就当葡萄干似的那么吃，而且它比葡萄干还。这个味儿淡一点、嗯、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 嚼着吃了， 就嚼着吃半袋，我每天就半袋，这个吃起来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一边写着东西一边做着工作的时候就吃了，哎，这个很方便。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像比如说您会做菜的时候， 嗯 啊，有的那个小奶白菜里边， 对 啊，炒点青菜里边 撒几粒， 嗯，哎，也就就着吃了。 有些荤菜，比如你炖肉什么的， 啊、 有些人都撒几粒 啊， 也挺好。一些凉菜， 嗯， 拌的时候也可以撒几粒。 而且这个枸杞啊，您、嗯、也可以泡茶泡水， 嗯， 但是您会发现它要比您平常在市场里边、菜市场里边、超市里边买的那个枸杞。个泡完了以后要大不少、 哦、 啊，因为什么呢，它本身啊这个泡茶的过程当中它是吸水的， 对 对， 你再吸水的话肯定个儿就出来， 对，它是特优级嘛、嗯、这个特优级说白了它的差别其实就是它的个儿、 嗯、吃枸杞吃好的啊、 嗯、 吃能够白嘴吃的、 嗯、 啊，这个很重要。咱们今天是140克啊、嗯、一包，给大家呢是连主品的赠品呢，5包加5包，一共是10包啊。那么每包里边呢是20小袋， 嗯， 一袋呢是7克啊、 嗯、 咱们10包你想想咱们就是 200小袋啊。 是的。 那么市面上的这十包200小袋呢是499，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那么合一小袋也就是1块来钱。 一小袋1块来钱。 1块来钱。嗯， 每天如果您吃半袋的话，一个人啊不到1块钱，几毛钱。 您看看这多实惠啊，是吧？性价比多高啊！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5折，每天9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9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我是李红。 哎，今天又是我们搭档啊。我们搭档的时候呢一般就是特别的时候。 对， 最近什么特别？双十二。 双十二这个购物节。 对、啊， 每年到双十二的时候呢，北广生活时间呢也会举办这个北广的双十二购物节、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和大家去买双十二的东西的这个本愿啊是一样的。 没错。 就是什么呢？让大家少花点钱拿到一样的东西，让大家呢能够享受到一年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低价购买商品的这么一个节日。 是的啊，双十二我们给您带来的东西有两个特点。第一呢是指好货返场。 对， 挑的就是平时大家总是卖脱销的 啊、对， 这样的产品赶快来返场啊、给大家再来放售。而且呢重要的是双十二活动有一个保障，就是去折上折、您从来没有听过的低折扣。今天给您带来一个返场的商品是什么呢？是惠七鲜西蒙草原酱牛肉。 哎，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一直是在我们的这个北广的商城上啊，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来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一个是性价比特别高，另外一个是味儿特别对咱们听众，特别对咱们北京人的这个口。 是的。 而且呢一说起这西蒙草原酱牛肉啊，其实我们两个呢特别爱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呢？首先我喜欢吃咱们北京的酱货，我是北京人吧，这个而且呢它这个肉类啊是我的这个喜爱。另外呢这个西蒙是小云的这个故乡，所以呢我们两个给大家介绍这款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再合适不过了。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蒙草原的酱牛肉，首先它就是好产地。 是的，哎，咱们都说啊，什么东西吃个地道？内蒙古啊，我们说西蒙是哪儿呢？锡林郭勒大草原，旁边那个蒙市，草场资源非常的丰富。我确实啊，我是呼和浩特长大的，西蒙离我们那儿开车2小时，一般来说周末就是去西蒙，去尝尝那儿的手把肉，尝尝那儿的酱牛肉，尝尝那儿这些各种的血肠等等啊，就是地道啊。草场资源丰富，气温温和啊，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就是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地方。 哎， 这儿的牛羊用不着圈养啊，大草原上那一群牛一群羊跑哪儿看得特别清楚啊，每天都是奔跑在大自然的草场上的。放养的牛跟圈养的牛不一样啊，肌肉多，脂肪少，大理石的花纹适中，富有弹性啊，正适合去做酱牛肉。 哎，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不光是它的这个原料好，而且原料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是整块肉，就是您家里边自己也酱牛肉吧，您自己家里边用的那个牛肉肯定是选择这个好的牛肉，而且是整块的。咱们今天这一袋就是整块的，保留了牛肉天然的这个色泽，而且您一吃的时候能吃到这个牛肉的这个肉和筋，还有它那个纹理都能看得见。 没错啊，这是吃得到的，放心。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整块的肉，而且您自己在家里边用的是什么肉，我们就给您用什么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其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还都是这个真空的独立包装，浓厚的一股北京的这个酱牛肉的鲜味儿。而且呢，您一打开这袋以后，用手指摁摁那个肉啊，首先不会松散，说明这个肉比较新鲜。另外一个呢，很有弹性，吃进口里的时候呢，有牛肉的那种嚼劲儿，这个才叫好的这种酱牛肉。而且呢，它用了这个好的这样的独特的制作工艺，这个酱牛肉我吃的时候感觉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而且那个味儿啊是酱香，是特别香的。随时随地都能吃。您比如说自己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今天晚上我就想喝两口的时候，打开一包酱牛肉，哎，咱们稍微切完片以后，就这一口小酒就当一道凉菜了，或者说家庭聚会的时候，哎，随便的打开一袋也都用得着。而且呢，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实惠。 是的啊，先说给您带来多少的酱牛肉、啊、 嗯， 今天呢咱也不给你卖关子了哈、啊嗯、不给您卖关子，连主品带赠品给您18袋、嗯、每袋都是150克足量、嗯、您想想啊，平时去超市这鲜牛肉、生牛肉得多少钱？ 嗯 啊，平时北广售价一度给您打到299， 299。哎，这个价格就体现出咱们直接和这个惠其鲜直接在西蒙的那边牛肉的这个原产地的性价比，咱就出来了。今天还是不一样，是吧？ 没错，今天没有299了啊，263元您就带走。 因为今天是双十二的特别节目。 嗯， 但是小云，我问你啊，比如说我自己想，哎，这个结合着这双十二，我又不用使自己的券，又这个直接的降价，我要想多囤一点怎么办啊？还有没有优惠？ 您想要多囤一点，我们得给您这个动力。 嗯， 所以说啊，如果您购买2单或者2单以上，每单都是254元。 嗯，也就是说18袋的这么一个组合，如果我买1单就是263， 哎， 如果我买2单，每单就是254。 嗯， 那比平常咱们比如说这个打折呀、什么闪促啊，用自己的这个优惠券啊什么的，还是实惠。 是的， 这个价格确实是低。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啊，酱牛肉大家都吃过， 嗯 啊，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也做过， 嗯， 您回想一下，做酱牛肉费的是什么功夫？ 嗯 啊，首先呢，这牛肉作为一个优质的蛋白来源啊，它价格确实不便宜。对吧，一斤好的牛肉可是大几十块钱啊，40-50块钱、50-60块钱肯定有。那我们说啊，酱牛肉您不是说买一斤生牛肉就能酱出一斤生牛肉的。 嗯， 一是费功夫，二是费原料。 嗯，还不出数。 对，是首先就高压锅压，就压好久。 嗯 啊，然后再往里放料啊什么的，去匹配啊什么的。 嗯， 咸了的淡了的，淡了不好吃，咸了太齁啊。 嗯，今天我们就等于说给您做好了。 对， 而且呢，这个酱牛肉呢，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选料选得非常好。 嗯， 它是来自于这个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是吧？ 对， 西蒙草原的这个牛肉，而且呢，选的是这个腱子肉啊。您是真能看得见那个牛肉的纹理，还有那个牛筋的， 是 啊，而且呢吃起来确实是口感非常非常好。 没错， 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它便宜啊。你想啊，18袋的这么一个组合，以往呢299，但是今天是双十二的特别节目的直播，263块钱，2单及以上每单是254，也就是说建议您今天听节目的时候下2单，因为这东西呢金放，不用放在冰箱里边，而且呢不用说什么这个倒出来倒出去的，因为它里边是真空包装，所以也不需要防腐剂，您吃起来第一安全放心，第二个不占您家的冰箱的地儿，第三随时出去啊，玩的时候啊，自己家里边聚会的时候啊，喝两口的时候什么的都用得着，这用处特别多。 没错， 所以说呢，您自己在家里边囤一点也好啊，

那一个个与天地共振、与岁月同歌的音符背后，融入着一个民族众志成城的名字——中国。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